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了。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一边去，给我听听。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信息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领事，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长安医院的副主任医师古丽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抗生素的耐药话题。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市卫计委信息中心的刘晨，请他介绍一下最新的健康大讲堂和义诊的消息。刘晨您好。 好。 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各大医院这方面的最新安排。 首先是北京回龙观医院周六下午2点，在回龙观医院2号病房楼5楼电教室，由老年科主任尚兰为大家带来的痴呆患者精神行为症状的应急管理。然后是北京医院周六上午8点半，在北京医院综合楼1层职工俱乐部，有内分泌科带来的内分泌医患联谊活动。随后是妇产医院的孕妇建档学校，下周一下午1点半，在门诊4楼孕妇学校有分娩与盆底康复治疗。下周二下午1点半，还是在门诊4楼孕妇学校有分娩方式和产程中的问题，请登记成功后再预约听课。然后是北京世纪坛医院，下周三下午3点半到4点半，在世纪坛医院的住院楼4楼礼堂，有白文佩教授率领他的团队为大家带来更年期系列讲座，和答疑解惑环节，同时还有线上同步课堂。关注健康公众号，线上讲座采取视频加 PPT 讲义加评论的形式，欢迎广大医务工作者和患者参加。最后是北京友谊医院下周三下午2点，在友谊医院门诊楼7层阳光大厅，有中医科李扬帆主治医师带来的冬季养生，欢迎各界人士参加。更多信息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市卫生计生委的官方网站通知公告栏查看。 这个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大家没听清楚的话可以登录一下北京卫计委的这个官方网站来进行查询。刘晨还有个问题想问问你啊，就是因为下一周呢就临近元旦了，在元旦期间那种放假安排是不是最快也会在咱们北京卫计委的官方网站上来这个公布出来？ 对，也是在通知公告栏，然后现在已经有一些了，然后过两天可能陆陆续续的会更多。 就是说现在目前有一部分，等到过两天下周的时候可能会陆陆续续都会都多一些哈。 对，会多一些。 所以呢大家如果在元旦期间放假期间有什么样的这个想去医院看病的一些情况呢，还得提前去了解一下您要去那家医院的最新的安排哈。 对对对。 好的，非常感谢刘晨，谢谢，那下周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连线。 好，再见。 好，再见。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长安医院感染科的副主任医师古丽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抗生素耐药的一些误区。非常欢迎古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首先欢迎您。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说到这个抗生素，这应该算是人类的一个进步发明是吧，它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是吧。 没错， 它到底是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